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今日我系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盐金团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在我們的實體店或者網就用一個折頭就給了現金券我們，以後我們就在網上或者實體店那裡買的現金券，就是當現金用的，它的限制是非常之少，不是沒有限制，譬如說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今年我們搞了很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的酒樓啦，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鮑魚啦，就海底撈啦，小肥牛啦，啊半島漁港啦，阿翁火鍋啦。咁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還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 喺边度噶？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头先我哋讲，哇，即系我要多谢阿陈剑清， 系， 因为佢每次咧都系敲我哋咧做节目嘅同一日咧，咁就会做啲英党解密啊，吓，咁嗱，今日嘅英党解密咧嘅主角系边个咧？噔噔噔噔，就系梁振英啦， 即系689， 系啦，咁啊，即系开咗佢 file 啦，终于就系，咁啊入边咧， 喺英国解封咗佢嘅 file， 系啦， 即系上个月，上个礼拜就解， 帮手讲先得嘅， 上个礼拜解，系啦，解李嘉诚啊， 系啦，上个礼拜解李嘉诚，今个礼拜咧就系解呢个梁振英啦，咁啊，哇，即系。都还梁振英嘅公道，因为其实曾几何时我记得啦，好似喺雨伞运动嗰年啊，咁就有个老党员啦，即系其实你都系睇嗰啲即系唔系嗰啲主流媒体啲报道嚟，我唔知睇嗰啲咩嗰啲咩咩禁文网啊，或者大纪元呢啲 friend 啊，就话即系有个老党员就话啊嘛，梁振英咧其实系鬼嚟噶嘛，系呢一个英国特务嚟噶嘛， 双重间谍都 系啦。咁咪嗰阵时系好多讲过 嘅， 呢个 唔系政治人啊，好唔奇嘅，做两个身份唔奇噶， 系 一时左一时右， 系啊。 冇噶，周恩来都兼管呢个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啦， 系咯。 咁呢篇即系呢个92年写嘅报告啦，即系针对梁振英写嘅报告咧，其实系回归。之前5年啦，咁其实已经系，我谂佢已经开始咧喺度揾紧一啲咧 potential， 即系有潜力咧，将来会系做特首嘅人才。咁所以佢对呢一个阿老董一定会有啲即系评价噶啦。咁我谂呢、這个日后啦，等开埋老董 file 啦，一定会开，我估系。咁好啦，今次开阿梁振英嘅 file 咧，就主要就系讲啦，就系话佢系具备咗即系未来特首咧，即系需要嘅一啲条件嘅。 哇，佢好耐之前讲咯。 系啊，咁佢话佢自己喂，就算系好后生嘅时候咧， 就系讲紧40年前啦， 好后生嘅时候啦，嗱可以睇下佢啲咩噶，可以睇下。 佢点样写啊？话佢喺三十七岁嘅时候咧，已经好积极啊，培养自己嘅凉粉班底啊，已经系系嘛？咁然之后话佢又高啦，吓、啊、又 elegant 啦，吓、啊、即系仲有即系英文又讲得好好啦，吓、啊、即系又有 charm， 系、啊、一个好 skill 嘅 communicator，、啊、即系讲嘢又叻啦，系嘛？咁呢啲系咪语言艺术咧？咁样样咁啊，即系讲到佢真系好犀利嘅，即系佢唔系其实讲其实曾即系。甚其实梁振英不嬲都长袖善舞噶啦，只不过即系其实佢讲嘢都好识得保护自己啦。即系如果记得，即系尤记得啊，以前郁敏咧都揾过佢上去，即系嗰啲会客室定乜乜嘢之类，佢系全部系守得住，同阿同阿边个咧，同阿冯检基有得挥嘅，其实系咁啊，就 随时劲过冯检基 系啦。咁啊，即系 黄杨达都揾过佢上去，谂住冇羞辱佢噶嘛。 系啊，咁啊赞佢好犀利噶，就话佢即系将来咧会一个非常之即系前途光明前非常之美好。咁佢就话啦，即系其实当年啦，因为佢入咗草委会啊，咁原本佢谂住咧都系做啲好闲散嘅工作啦 ，post boss 啦，话佢系 little more than a post boss 啦，即系纯粹系可能啊，好似以前陈国鹏嗰啲咧，即系做下 贴邮票、寄信。 系啊，系啊，影印啊，咁样样啊，或者好似阿陈克勤咧，以前喺特首版影印啊，咁样样，原来唔系、啊，原来都系即系一早已经系俾佢即系好多机会、啊。 唔系噶，佢嗰种嘅玩法咪好似日本人经营满洲国咁样。 系啊， 啊日本佢政界嗰堆老屎忽咧霸住晒咧，咁佢嗰啲新星系点样做咧？你讲紧岸信介啊、星野直树嗰啲，咪就走过去满洲国嗰度，净系帮阿板垣征四郎洗厕所啊，咁样做出嚟嘅啫嘛。 咁好啦，即係话佢以前就佢对于香港呢嗰种呢对大陆人啊嗰种嘅歧视啦，即係以前我哋仲兴系讲阿灿㗎嘛，咁佢亦都有个咁样嘅译名㗎喎，係咪即係 阿灿 係啊，阿灿㗎，係啊，即係佢好蔑视呢， 即係佢都叫大陆人做阿灿嘅， 好蔑视香港啊，有人叫大陆人阿灿啊，话呢一个阿梁振英， 佢话呢个系基于香港人对大陆嘅偏见， 係啦，基于香港人对大陆嘅偏见咁样样，咁即係所以变咗就系佢系一个唔净止英国啊，其实你中英都好。其实都对佢系评价系非常之好嘅，话佢即系以后必成大器啦，咁啊真系做埋特首啦，咁而家即系哇，你见佢即系除咗就突然间俾人搣柴之外咧， 喂，咁林郑有冇档案咧？应该 林郑我估都有， 都有嘅，因为佢喺英国受过训嘅噃。 系啊，即系你要谂下，你英国当其时佢自己本身佢系为啲咩做准备先？呢一个香港我即将要交出去啦，咁我以后点样同英即系、就是、香港呢个地方维持关 系 先？咁我系咪一定嘅人物啊？我即系其实讲真啦。其实香港同埋中国啦，唔系英国同埋中国啦，两国之间咧，其实都一定有啲即系有啲默契喺度。而家默契虽然未倾好，咁但系即系英国即系喂见到呢一个人，喂中国有少少重用佢，我咪俾啲机会佢啦。起码我以后有啲即系沟通嘅余地啊嘛，系咪？你见到梁振英，唔系你见到即系最成功嗰个就系曾荫权啦，系嘛？即系去到英国嘅时候，其实好受欢迎噶。咁但系当然啦，你看 所以咪要坐监咯。 啊！ 太受欢迎， 咁呢个唔系主要嘅原因啦。咁其实林郑去到英国咧，都系沟通得到嘅。其实就 应该系嘅， 系啊。咁而家咪系做妹仔。咁但系最惨就系呢啲人，最惨就系林郑呢啲咧中途过底嘅人。你要比起即系嗰啲叫做系即系呢啲出身红色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土共咧，你要更加加倍地即系卖命卖屎忽噶嘛，就系、 是。咁啊系啊！ 你见到阿汤家骅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系咪先？即系你越后期， 但 你系越卖力噶嘛？ 但系佢冇乜人揾佢讲嘢噶啦，汤家骅呢排 吓，佢自己好积极啊嘛。 但冇意思。 唔系汤家骅而家嗰种积极咧，都有人爆过出嚟噶啦。佢就好似唔知揾一大堆人咁，就走去嗰啲咩白区嗰度，就同嗰啲独立民主派就走去对选，就谂住做冧嗰啲散后区议员啊嘛。咁所以而家唔出嚟做讲嘢、 哦，等机会 就等机会系啦。 即系做好勤力噶，做紧嘢噶。 系啦。 系啊，咁即系你见到，即系你见到中期中途转态做做呢、這、一个即系过底去老共嗰边咧，其实最好啊，最好前途嗰个已经算系刘江华噶啦，已经系你谂下系咪？即系你之后啊，你见到王成志虽然都有得烦恼啊，系咪？咁但系你系即系。 受盡人哋歧視㗎，好 Q 慘㗎，其實。 唔係，你衰到好似馮檢基咁樣，喂，從政 咁多年。馮檢基唔係喎，馮檢基其實佢而家佢證明到佢自己能力咧，佢起碼 四萬票 嚇。 四万票 咯，系啊，四万票， 佢作大啫，咁佢萬零票就够噶啦。 吓，即系咁，佢当然系咁样讲啦，吓，咁 唔系啊，系讲紧好似潘汉年咁样啊，潜伏多年老党员啊，最终都要即系出卖自己性命啊，先至可以可能换取某啲平安啊。 嗯，系啊，咁 报国效忠啊，真系 系啊， 系咯，尽忠报国啊，佢嗰只就 嗯，咁你见到林郑林郑就系嗰类人。其实你见到林郑而家啦，我怀疑佢都做咗党员，大佬 不嬲都系党员。 你之前都仲叫习近平叫即系习主席， 搞清 嗰 件事。 你而家你叫佢习总书记，大佬开始。 喂，唔系、啊，佢系党员嚟噶，林郑。喂，佢曾经佢自己喺天星码头同阿朱凯迪对话嘅时候，佢话我都系火红过噶。 啊， 佢都系佢火红，唔系咁佢嗰阵时系跟过嘅，应该。 唔系啊，即系 佢读书嘅时候都系跟过嘅。 个状况咪等于梁锦松啊，咩郑海泉嗰啲咁样啫嘛。佢话佢自己。国水派，咁然后 错啦， 国水派咧，佢哋咧就离开咗佢校园之后，佢哋就话要喺各个唔同嘅层面嗰度发光发热啦。 咁佢就去咗公务员嘅体系， 系咯， 点知佢一路爬到上嚟而家呢个位，咁啊继，所以咪继续发光发热咯。我觉得佢真正苗红过梁振英，我觉得 佢应该唔你咁讲法， 因为你梁振英佢系读理工半工读，俾佢读鬼咗个测量师，咁跟住先上位噶嘛。咁佢其實係苦學生嚟㗎嘛，咁但係林鄭月娥係讀到大學㗎嘛，咁佢跟住佢自己出嚟搞社運，佢有佢話自己火紅過㗎，咁、我哋睇返個 background， 佢自己咁講，親口咁講，咁其實當時可能佢已經俾人關注到㗎喇、因為佢喂呢、這個世界係咁㗎嘛，你出嚟即係年青人讀緊書嘅時候，你肯行出嚟，咁而你又覺得有政治潛質，就有人關注住你㗎啦，咁、所以但係我哋而家就陳劍青就喺英國。睇到个英国嘅档案啫，咁、如果老共都有个档案嘅，我哋睇到咪做得意咯。咁所以其实梁振英好惊呢啲档案噶，佢咪将香港啲档案烧晒佢咯。 喺佢任内烧档案烧得最快嗰个嘛， 咪咯。咁所以其实陈剑贞过去揾佢系最啱，应该 系唔系？即系你 揾李嘉诚系冇乜意思啊！李嘉诚反共，佢老豆教佢嘅应该。 唔系李嘉诚反共唔系冇乜意思，而系讲紧点解成个香港里边得一个李嘉诚可以做到综合双社呢一样嘢啊嘛？你見到㗎？喂，即係喺一個好特殊嘅環境底下，一個咁反共嘅商人可以屹立到而家，直接一個全球經商業王國。 佢睇穿咗一點，因為佢係首富，所以要反共。 嗯， 佢又睇穿咗一點，因為我商業王國係好大，所以我先可以反共。OK， 係 啊， 所以呢啲喂唔係呢有自信嘅人先係咁做咯。如果唔係就埋曬堆咁，所以我好大成日都啲人成日問我喂。你点解唔去埋返咩堆呀、咁我话傻你真係我话有自信呀想埋老共堆。 我呢、个真㗎你见到咩四叔嗰啲呢大家话睇落账面啊四叔嗰、那个、钱系多过李嘉诚咁但 都系三百几亿美金啊。 但系佢走出嚟嗰个款同李嘉诚争好远。 梗系啦。 好啦咁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冯检基啦咁都即系都要提一提啦因为其实有网友报你。 提返其他口算 啦。有网友报你就话呢原来呢 系， 即系呢一个阿陈海欣啊，即系佢喺呢一个九西嘅街站啦，系多过呢一个李卓人咧七至十倍，就系讲数量。咁即系有朋友啦，咁喺嗰度即系去开街站嘅， 狮子搏兔。 咁啊，最大问题啦，其实虽然我哋即系你除咗民协啊，即系会有啲怨言之外啦，民主派基本上咧，其实系都團結曬去支持李卓仁嘅， 但冇開街集。 咁但 係問題係好表面嘅一樣嘢嚟嘅啫。喂，你要真真正正將成個競選活運動同埋你議會入面嘅工作結合埋一齊，你先至幫到李卓仁噶嘛。咁而家你見到兩嚿嘢喺度拆開，議會有議會走去玩，而大家全力就只不過喺 Facebook 嗰度影相支持李卓仁。喂，咁其實好恐怖喎、成件事係。 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其實。我哋見到民協咧嗰個態度之曖昧咧，同埋嗰個咪叫李炯啊，係咪麗閣村佢做社區主任嗰個 啊？ 咁佢就係咁，而家開始走去幫阿邊個啊嘛，走去幫阿馮檢基啊嘛，係咪？即係走去幫佢做義工啊嘛。阿馮檢基都話佢義工嚟噶啦，其實係。咁而且你見到即係嗱， 土白色嫌咪講咗囉，成班壞人喺度玩嘢。 係呀，好大問題。因為其實你見到呢，即係呢個又係黃金枷鎖啦。因為你冇辦法喎，即係人之常情嗰樣嘢呢，就係咁樣㗎嘛。你而家究竟你民，我覺得民協自己都應該要交代喎。因為其實呢樣嘢真係瓜田地下。你究竟你而家會址係咪仲係阿葉國華即係平俾你嘅呢，係咪呢個我唔知道啊。即係如果你有嘅，咁最好就即係撇清咗個關係啦，係咪？如果唔係嘅，人哋覺得你仲係同呢一個葉國華咁樣嘅，即係嗰、那個關係仲係即係肉斷難斷啦，係咪？千絲萬縷嘅時候，喂，咁啲人以後就會賴你㗎喎。咁下一年即係呢個區議會選舉呢，你自己係受返㗎喎，其實係。而且即係你即係而家嘅問題就在於，喂，嗰、那個真係你地盤嚟㗎嘛，係咪？即係因為我呢位朋友就同我講啦，我唔知啦，我自己冇落過去啦。其實就民協就好唔積極啦。 哦，你鬧民協逼佢哋抽收暴動啊？哦，你有咩資格？即係講笑。 咁但係你即係呢、這個佢咁講，佢咁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就而家你講民主派嚟講咧，其實民主黨算係比較幫手噶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真係 hea 咗啲咯。其實就係、是、 冇辦法嘅。 咁啊， 因為大家除咗睇呢個補選之後，你仲要睇埋2020年嗰個選舉，大家個諗法就係多隻香爐多隻鬼算啦。 唔係啊，但係而家唔係即係呢個道理唔 firm 嘅，因為你阿仁哥去選咧。佢自己講到明啦，佢就話即 係 最後呢一次噶嘛，係、咪？即係佢就算選嘅話，其實呢個係豬頭骨嚟嘅啫嘛，跟住即係其實純粹係幫大家頂一波嘅啫嘛。 冇錯。 咁但問題就在於，即係你見到第一，你事實上雖然今個禮拜即係已經有一啲叫做係選舉論壇啦，咁但係你煲唔起喎、啊，其實係， 冇人理， 即係亦都冇人理喎、 啊。嗱，我哋網台都唔講死㗎。 咁、所以点样都要讲讲，即系点样都要提一提啦，系咪？咁你话即系今个礼拜你虽然有即系而家有五位嘅候选人啦，系咪？即系有个咩即系汤房阿哥啦， 我使读埋个名啊， 即系 喂网台就算数啦， 我唔使理噶， 算够数啦。但系我觉得最无耻就系阿冯检基咯，大佬，你闹人哋嗰两位，又话即系阿陈海欣啊，同埋呢一个阿仁哥啊。因为你话人哋唔俾后生仔机会，喂，你系咩人啊？你几多岁又好心理啦？ 我觉得你出人后生佢喎， 你出人后生佢四岁， 唔系咯？你好心理啦，即系喂你自己，你自己推个桥，桥仔几多岁啊？ 啊，大过你冯检基嗰边啊，几多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喂，一条因为无耻到震，即系佢讲嘢，即系越即系，唉，你就算唔系个鬼都，佢讲嘢越嚟，佢似一样嘢，始终唔系共产党嘅，就系、是、无耻啊嘛，其实吓。 冇错， 鬼变唔系啊，佢、其实讲真，冯检基上过嚟我哋嗰度噶，你见到佢一见到个势色唔对咧，佢系疯狂抢咪，即系搞祸成个讨论噶。 佢系老狐狸嚟噶， 唔 系 佢抢咪冇用噶，咁佢唔系佢诡辩唔够啊，黄永文噶啦。 咁梗 咁啊，当然啦，即系点解？ 所以咪要揾黄永文帮佢咯，啱啊。 咁你見到而家有啲僆仔瘦嘅喎，係嘛？咩仇斯達啊嗰啲咁樣樣嘅喎，係嘛？跟住仲有一班本土派嘅僆仔咧，就即係 有曬 agenda 嘅， 唔知算唔算踴躍啦？我聽到黃楊達就好笑啦，佢就將呢樣嘢啦，即係將呢啲所謂港獨派咧、偽獨派咧，即係或者黃毓民呢一紮人咧，就全部將佢即係其實就即係有意無意啦，就將佢比喻為咧，其實即係屌你原來其實你都係拗生意啊！你班撚樣嗱呢個黃楊達講嘅嚇，你唔好話我復述翻嚟，我問聽翻個節目， 唔係咁咁唔緊要啊！咁即係黃楊達失敗者啦 ，Losa 啦，佢啱唔到啊嘛， 係啊， 即係邏輯上嗰個啱唔到，所以佢話你撈曬 都話你係即係純粹係當做生意嚟做啊！ 咁我哋咁。咁呢個理所當然㗎啦， 係 咪咁？咁佢參加咁多選舉工程，佢梗係知道個生意點做啦。 係啊， 啱啱呢個我合理嘅呢個啊，呢個黃仁達就 咁。你見到陳海欣其實輸人即係贏人就贏曬㗎啦，係嘛？七至十倍咁， 但 係即係你都買你都唔係話唔抹汗係咪？ 都贏啊！ 咁而即係阿仁哥啦，我聽啊，即係其實我自己純粹都係睇呢啲即係動新聞嘅啫。其實主要即係你動新聞出到啊，或者出邊去講啊，即係主要都係講啊。陈海欣啊，即系点样咁忘本啦、啊，系嘛？以前读新闻系咁，但系去到马海事件嘅时候，就话冇证据，系咪？即系呢啲呢啲嘢， 杜耀明喺 Facebook 嗰度公开质疑佢，佢老师 Facebook 啦，连文都写埋添啦，我都睇咗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嘢咧，你系入即系我哋会 buy 啦，我哋会信啦。咁但系就 舆论冇啦。 舆论冇啊，即系 报纸冇人睇， 连铺领又冇人做， 梗系唔会啦，系啊，真系 打晒招呼。咁而民主派，咧之前都做过铺领嘅，就算系 可能唔系可能我哋呢次讲呢啲消息咁住西九，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其实民选举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西九再沦陷，咁你其实以后仲喺咪西九买楼咧？但系咧西九做生意咧，我觉得自己好惊啊，即系你点样 balance 翻呢个政呢个事实咧？系咪先？所以真系得人惊。 咁啊，大家即系其实我谂可以 PM 下佢哋团队嘅，刘小娜又好啊，李卓仁都好啊，我谂佢哋都即系欢迎有义工嘅。 唔系个问题系在于以后大家都知道成个主流传媒都要冷处理呢一件事噶，我哋要点样走去传讯，令到普通人都会关注翻呢啲实际上好重要嘅嘢，先至仲先至系个问题啊嘛。 即系打下赌，打下赌拍翻嚟咯，我哋又 所以唔系所以我哋呢次讲得几闷。你都要听 ，OK， 冇办法嘅，因为呢个系生，呢个系生命最重要嘅事嚟嘅，大佬选举啊，选举 系啊， 系我哋啲选举个知嘅，大佬。 喂，我哋嗱呢次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咧，好短咁样样讲下呢一个，都讲下港珠澳大桥啊，好嘛？ 好啊，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